庆祝太阳节电影周开幕式10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由有关部门干部、电影艺术部门创作家、艺术工作者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。开幕式结束后，参加者观看了纪录片，万众热烈称颂我们的领袖。这一天在各道也有电影周开幕。